就这个搭配 是 be in 在 recession 当中。 嗯，其实我们都说哈，这个我们要正确的去看待 recession， 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 recession 啊？有可能是现在的经济的这种形势啊，不适合现在这种发展啊。但是每一次的这个衰退都孕育着是下一次的爆发。 哎，是的，有道理。 所以我们总说中国有个古话嘛，叫危机危机，从危中看到机会。 是的， 嗯， 所以不要怕衰退啥的。 对对，一直往前走。 说到了80岁，大家都陷入了那个时候的憧憬当中。 哟，是吗？ 虽然还没来，咱们只能用虚拟语气，是吧？ 啊， 大家都说了80岁的时候，啊，还要听100岁的我们在主持节目。 谢谢大家。 有人说了，妈呀，一群老妖精。 我们是保鲜成功啊！你看那个，保持学习不会老年痴呆， 一定要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嗯、 对， 学习呀、啊，对我们的大脑很有促进作用。 否则的话，那 dementia 就会特别早的到来。 是啊，所以啊，你就是学习是这样的，你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嗯， 就学英语这件事情，你要是每天不摸着点啊，每天不说着点，又过个3-5天以后啊，怎么就觉得不对劲儿啊？ 可不是吗？ 所以大家国庆节回来以后。嗯，是不是都觉得又退步了 都觉得生了是吧， 是吧，都觉得手生了口生了吧、 嗯、您别说这个了，就是我做这直播也是嘛，啊，好几天不做，打开那摄像头后背一身冷汗也因为三生了 是啊，所以说哈、啊，这个咱们学习还是要往前进、啊、 嗯， 这个词专指经济 recession， 简单记住 the economy is in recession就好了。 没错，你要说特严重的衰退 ，in deep recession 啊，深深的衰退中。 深深，没错。 下一个词 ，remote。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词根啊，这个里面有一个 m o t， 您记住了，这词根咱讲过呀，什么 m o v、m o b、m o t。 先别说意思，我们想想， 嗯 ，m o v、m o b， 对 ，mobile，move。移动 ，move 移动， 说的太好了。 动， 对，没错，这个 mot 啊，它的那个内核就是移动的动。 哎，嗯、我们的词根学到现在啊， 嗯， 大家能见到一个新的，都能去提取记忆，猜一猜了。 嗯，都可以那个 recall 一下， 联想联想了， 可不是吗？ 你说 mot 我们是没见过吗？没见过、 嗯、 是吧？ 嗯， 但福妈讲过什么呀 ？mov 呀 ，mov 呀 ，mo。B 呀、啊， 对，没错，所以咱们总说哈，网状式的学习，哎，举一反三， 哎， 嗯， 这下就这三来了， 是啊，对，那我们再来看前面有个 RE 啊 ，RE 表示的是回，对不对啊？那您看那个东西在您的眼前一直都往后面往回退，往回移动，怎么了？ 向后移动啊？ 它是不是离您越来越远？ 哦， 它是不是在您的视线当中那个体积那大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微弱？ 就好像一个人啊，他背对着你走路， 嗯， 他的背影呢就会越来越远，然后就会越来越小， 没错， 慢慢成一个点儿了， 所以 他在向后移动， 往后再移动呢。那这个 remote 啊，就是我们说的脱离的或者是遥远的，通常呢就是遥远的这个意思。 哦， 嗯， 遥远的故乡， 遥远的故乡， 遥远的记忆， 遥远的东方。 嗯，对，那些我们都想不起来的， 嗯， 模模糊糊的还有点印象的，就是非常遥远的， 遥远的 PK 台。哎，不遥远， 哎、嗯、说远也远，说近呐、啊、也近， 没错， 不就在耳边吗？ 耳畔哈、 嗯、 对，太好了。 我们可以说它的意思啊，有那个偏远的和偏僻的意思。 嗯 ，far away from places where other people live。 您看看，远离啊这个人们居住的这些地方。 说这是世界上啊最荒僻的地区之一了。 嗯 ，one of the remotest areas of the world。 这里呢使用了一个形容词的最高级，刚才啊没跟您讲 ，remote 啊，它是个形容词，就是偏远的、偏僻的。那这里的 the remotest 就是最偏远的，后面接 areas 这个地方了。 嗯 嗯， 在那个人烟稀小的少岛上，这是我们以前这个播音员常用的口误。 哦，这样、啊、 人烟稀小的少岛上。 少岛上，好吧。还有我们都知道啊，很多的这个边防战士，对吧哈，他们在非常遥远的这个祖国的边疆为我们保家守业，是吧？所以这个 the remotest areas， 就是最遥远的地方了。 哎，就是那个完全都没有人烟的地方。 对，没错。 哎呀，说这家农舍附近啊，没有什么别的房屋了。 嗯。 The farmhouse is remote from any other buildings. 朋友们，您快看吧，重点来了。当我们想说的是离哪哪哪特别远的时候，我们一定用的是 be remote from， 就那个介词 from 要把它弄好。 From 就是表示一种隔离，隔什么东西的距离， 嗯， 隔着多少距离。 哎，隔着好多距离。 我们都说 far away from home， 嗯， 离家远，是不是用 from？ 还真是，对。所以这个里面你看 the farmhouse is remote from any other buildings， 这个里面的 remote from 一定记住接 from， 但好多人会接 away 就多了。 其实这词儿您可以跟 far from 一并来记， 嗯， far 也是远， remote 也是远， 对， 不过这个 remote 显得特别的偏远， 特别远，对， 啊，就是这个意思， 人迹罕见罕至那种感觉。 当然它在时间上，刚才我们说了地点上是这意思， 嗯， 时间上啊，它依然是表示遥远的和久远的。 那你比如说在那遥远的过去， In the remote past， 在那遥远的将来， In the remote future， 嗯， 啊，所以说不一定非得是过去啊。 嗯，我记得这 H.G. 威尔斯在写时间机器的时候用过这个 In the remote future， 在遥远的未来啊，地球上没人了，您猜有什么？有一螃蟹。 哦， 嗯，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当时还把那个 in 把它画下来，哦，这个是一个用这个介词 in the remote future。 有啊，那动画片里也有啊， 嗯， 像那个 Wall-E 瓦力， 啊， 那个动画片里也是， 嗯， 地球上都没有人了， 嗯， 就剩下小机器人。 嗯， 那个 Wall-E 挺好看的， 哎，然后挺可爱的， 对，然后又外星人来了一个叫 Eva， 对， 啊，也是个小机器人， 然后在一起了， 不好说。 那我就 把你这个，把你这幼儿园的事儿没搞定以后，啊， 没搞定啊， 未来都是创伤， 是吧？ 嗯，未来都是创伤， 都是 trauma 是吧？ trauma， 都是 trauma， trauma 是吧？ 就是在 remote past 的事情没解决，在 remote future， 嗯， 它还是个事儿。 哦，行， 我们的祖先啊，远祖， 嗯， 可以说 a remote ancestor， 对 ancestor 啊，就是我们说的祖宗、祖先啊，这个祖先是特别特别早以前的了，都是祖宗的祖宗了，就这个 a remote ancestor， 对， 嗯， 很远很远了。 是， 福妈曾经一度想把我们的单词课叫做单词的祖宗， 嗯，单词的祖宗， 被我给拦下了， 是有点吓人，是吧？ 福妈这个有时候想法一想起来收不住， 收不住，嗯， 幸好我给拦下来， 哎， 不然我们又说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单词的祖宗。 哎，应该这样，哎呦，各位祖宗大家好，欢迎来到单词的祖宗。 福妈也是为了做节目豁出去了， 拼了， 已经， 嗯， 就差点下跪了，跪下讲了哈。 嗯， 我们还可以说呀，说这个专指人的那种关系较远的一些，例如像远亲这种。 哦，那你比如说远房表亲怎么说呢？ 这生活里用的多吧？ 对， 咱可以用 remote。 嗯， 我一远房表亲 ，a remote cousin。 cousin 啊，就是我们说的表亲了 ，remote cousin。他不是说呀，跟您那个距离，就是他既有距离上的，他也有这种。就我们说血缘上的哈，这种远， 嗯， 远亲， 哎，就是 not closely related， 对， 不是特别近的， 不是特别近的，嗯， 专指人啊，人指亲戚的时候可以用远亲， 嗯， a remote cousin。 对， 我们说这个人的这理论吧，哈， 嗯， 他想法哈有点脱离现实。 嗯， 你说脱离现实是个什么意思？你仔细想想， 就是和那个现实啊特遥远，不搭边儿。 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说什么东西从那儿拖出来了， 嗯， 而是说什么东西离现实太远的不着边儿。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啊，这个 remote 它的第一个含义就是脱离的， 哎， 是吧， 都脱离了，是 his theories or his thinkings are somewhat remote from reality。 remote from reality 就是离开了现实，脱离了现实， 对， 嗯， 就这意思。所以remote 还是一个挺可爱的词， 嗯，我觉得这个词啊大家可以用在我们的写作当中，思路机经常出现这样的题，比如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是吧，或者说哎呀，你所想的东西不要和现实啊太脱节， 嗯， 那个脱节就叫做 remote from reality， remote from reality， 对，没错。 所以你要是不知道，你会想说脱咋个脱法呀， 咋个脱呀， 怎么脱呀， 对对， 其实它不是脱的意思，它是远 远， 嗯 嗯， 好了，嗯，来看下一个词叫 retrea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o shine bright. Hershey kiss the Milky Way and bring to life your fantasies. It's me and the mama's homemade Kool-Aid. take you home, make you moan, watch the throne. Yellow mama up in the giggity, she's gotta love it. Girl, you want it, you can have it, no question. Been a whole lot of rubbing and touching. What you know about the kitty, I'm hustling, bustling, talking that question. Bring it back like, baby, who you rushing? I've been ready, never talking sweet nothing. I'll be the first to give your body sweet justice. So bring a luggage in, let's. smile, you got it all. I know I'm right, you think I'm dead wrong. You've got that face, you've got that laugh. I know you're shy, girl, I like that.Take my world, just take it all.